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，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，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钦差大臣林则徐到了广州，与广州官员一一会面，他们谈起了鸦片的问题。 林则徐说，说到英国，我倒想向诸位请教，他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座官员全都是一脸懵懂，没有一个说得出来的。过了片刻，宜良才轻声说道，林大人，听说100年前英国鲸吞了印度，想必该国毗邻印度，至于这具体方位嘛，还真说不准。林则徐说，印度地域广阔，能鲸吞印度的不是鱼弱之国，可惜啊，这个国家面目朦胧，我们对他的软硬虚实一无所知啊。玉坤道，总督大人，海防书局的总撰梁廷南或许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阿金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哦，就是那个拿着放大镜到处瞎转悠的书痴。玉坤道，你认识他？阿金阿说，还怎么不认识啊，他可是个怪人，连块破砖头也要考证出个子丑寅卯来。去年他到我的八旗兵防区瞎转悠，捡了块破砖，用放大镜照了半天，还用皮绳丈量城墙与护城河的距离。军事重地岂能任人随便丈量啊，哨兵把他给扣了，送到了我的衙署。我问他想干什么，他说那破砖是一块宝贝，上面有半个釉字，说明那段城墙是唐朝天佑年间建的。当时我雇了几个木匠在衙署里打造兵器架，他用放大镜照了照，说木料是广西10万大山上的楠木，上面的年轮说明了那棵楠树活了208岁，用它造木架是暴殄天物，应当用来造冰船或者做梁柱。呵呵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我看他活脱脱一副书痴的模样，问他是干什么的，他自称是道光7年的副榜贡士，奉御官部之命分管海防书局，撰写粤海官志，实地踏勘收集史料，我这才把他放了， 不然的话非把他关进齐营大牢里不可。玉坤微微一笑，有人说酒色财权乃人生四大魅惑，没说全，这书也是一大魅惑呀。这梁廷南学富五车，学识丰盛，见了书就足难以眼发直，没了书就抓耳挠腮，浑身难受，仿佛得了大病。这种病无药能治，始于书，止于读，仅此而已。但是编写《粤海官志》非用这种人不可呀。邓廷真说，梁廷南是广州的一大杂家，天文地理、草木鱼虫、山川人物、军事历史，无不穷其究竟。写过《金石称吏》《南汉书》《广东海防会览》，还写出了两出粤剧来。他当过澄海县训导、粤华书院和粤秀书院的山长。少穆啊，你可别看他吃，肚子里头有墨汁啊。要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发掘勾陈、探幽掘微、祭考实证，可没人比得了他。玉坤说，这也难怪啊，一个对千年古董有兴趣的人，自己就像个老古董。哦，梁廷南关注遗言遗事，还会讲英国话，要是他说不出英国在哪儿，广州城就找不着第二个人了。不过这人有股子名士派头，脾气可是有点臭。林则徐眼睛一亮，好，我正想访求几个通晓遗言遗事之人，要是方便，请玉大人将梁先生引荐于我。玉坤道，明天上午下官就叫他去您的钦差大臣行辕。英龙伸懒腰打哈欠， 我也见过这个人， 既呆是又迂啊，还有恃才傲物的酸气。邓廷真捋着胡子不紧不慢地说， 人不能求全，求全则天下无可用之才，文不能求同，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书。书痴貌似呆子，实则不然。古人云，人无癖，不可与之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人无痴，不可与之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书痴是钻得深、看得细之人，普通人看不见的，他能看见，玲珑人看不见的，他也能看见。这种人不能多，多了就会天下大乱，但也不能少，少了就无法探问事物的究竟和本源了。 关天培这个时候冷不丁蹦出一句话来， 英大人，你可别小看人家梁夫子，你下次买蛐蛐，不妨叫他帮你看一看，他用放大镜一照，不仅能看出是公是母，还能看出马齿几岁，连有几颗虎牙都能看清，保你每赌必胜。 宜良在一边听出关天培是在讥讽英龙了，掩着嘴在那笑。英龙这个当事人可没听出味来， 哎呦，是吗？那我真得请他帮忙看一看了。 大家伙这下再也憋不住劲儿，轰的一声笑得前仰后合。邓廷真掏出怀表看了一眼， 时间不早了，少穆啊，我和宜大人商量了一下，安排你暂住粤华书院。粤华书院在总督衙门和巡抚行衙门之间，咱们往来议事都方便。今天晚上我在总督衙署为你摆宴接风，阿将军、宜中丞和豫官部，还有官军门和英大人一块作陪。 邓廷真看了一眼于宝纯，于宝纯原本是广东南雄州知州，是邓廷真和宜良的属官， 但皇上要他挂候补知府衔帮林则徐办差，他一直坐在末位，静静地听着大家说话。邓廷桢说：“ 于大人，下官在，你和少穆一块儿来，也一块儿赴宴。” 于宝纯赶忙说：“啊，卑职荣升候补知府，全掌您和仪中丞合力保举，卑职谢过了。”他向邓廷桢和宜良深深一揖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从接风宴归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林则徐返回寓所前，袁德辉已经把卧室收拾停当。他在床旁的小书案上摆了文房四宝，把从北京带来的公读和书籍放在书架上，还在门旁支了一个木架，放了一只铜脸盆。林则徐吩咐道：“ 四儿先生，你去把彭凤池和马臣请来，就说我有要事。” 袁德辉应了一声，转身离去。林则徐站在岸旁，点燃一支大白蜡，慢慢研墨，准备写日记。彭凤池和马臣在行园里候了半天，此时才有机会跟林则徐说话。二人进了卧室，一起打签行礼：“ 在下叩见林大人。” 平身。林则徐放下笔墨，指着右面的加官椅道：“ 坐下说话。” 他自己却不坐，走了几步，把门和窗户关得严严实实。彭凤池斜欠着身子坐了半个屁股，马臣则双手聚膝，腰身挺得笔直，像一座黑铁塔似的。马臣是林则徐的心腹爱将，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时，武昌大牢出了一件案子，两个囚犯打伤狱卒越狱逃跑。林则徐闻讯亲自到现场视察，冷不丁问随行的官佐：“ 虎四出于峡，龟玉毁于毒种，是谁之过于？” 老虎和犀牛逃出笼子，龟玉在匣子里被毁坏，过失在谁呀？这个话出自《论语·记事》。2000多年前的圣人言，古香古色，远离凡俗，随行官佐们竟然没有一个能听懂的，不由得面面相觑。只有马臣一个人听懂了，他颔首答道：“ 点首者，不得辞其咎。” 林则徐立即注意到他，并渐渐发现，这个马臣貌似五大三粗，可却是一个很有涵养的细心人。林则徐问马臣：“ 马臣啊，你几时到广州的？” 马臣说：“接到您的信札之后，小民第二天就启程了，比您早到三日。” 林则徐纠正道：“你不是小民，是大人。我在北京把你的情况跟潘世恩和王鼎二位阁老说了，他们要你戴罪立功，你暂时以候补守备衔在我麾下效力，欲缺奏补。”“ 谢林大人悉心培植，卑职感激涕零，愿效犬马之劳。” 马臣是一个雄壮汉子，一不小心被罢了官，此番有机会官复原职，眼圈里有点湿润。林则徐端着烛台走到书架前，取下一只匣子，里面有道光帝教他参酌的几份旧档。林则徐翻检出巡江御史袁玉林和周春齐的密折，递给了彭马二人。那上面有一串人名，都是有察司、纵司之衔的官绅胥吏，其中有王振高、蒋大彪、保安泰、梁恩生、伦世光等人。密折上写得明白， 以上诸人已暂缓拘拿，先行查复。林则徐说， 你们二位是我的股肱心腹，这里有两件黄差，由你二人分头小心查办。 一听是黄差，彭马二人立即聚精会神，竖起耳朵仔细聆听。林则徐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， 巡江御史们参合邓廷桢大人，说他欺世盗名，一手遮天，有协官走私之嫌，月收黑钱36,000，皇上敕令我暗查。我办差不听敷衍，以事实为依据，我命你二人微服暗访，若事实确凿，我即上奏朝廷，将邓廷桢拿下。若是别有用心之人散布流言蜚语，也要还他一个清白。 邓廷桢官居一品，权势赫赫，暗查这样的封疆大吏，那可不是小事儿啊。彭凤池和马臣有点紧张，卑职明白。 林则徐说，鸦片久禁不绝，原因甚多，如果广东水师和陆营齐心稽查，鸦片断不会泛滥到此种田地。据几位御史参奏，广州协、香山协、顺德协中有多人查似纵似，但证据不足，你们到海口和沿江各营训转一转，去街巷里打探一下，观民风，听民言，查清究竟是什么人与夷商内外勾串，做出如此大的局面。 遵命。 蜡烛火苗穷穷闪动，照的人影在墙上来回晃动。林则徐拿起一把小剪子，剪了剪竹芯，待烛光稳定之后，又接着说道， 鸦片耗银于内，漏银于外，是病国之本啊。如果不加遏制，3-5年之后，国家财力将不复度支。历年禁烟，只查贩烟之徒，却没有击中要害。久禁不绝的根源在查烟员便联手舞弊，每年鸦片交易额高达数千万元，分润毫厘，既有100万私利可图啊。利之所在，查烟员便必然包庇。我手下只有几个京官，还有你们两个故吏，外加少数跟丁，仅凭这点人手，什么事都办不成。禁烟必须依靠本地官绅，但本地官绅盘根交错，底细不清，一旦打草惊蛇，就会处处挚爱，事事难办，路路难行。我们办的可是头等皇差，这种差事事已密成，与以谢拜，你二人要以绝密之心对待，切不可走漏半点风声。彭马二人的音量低得只有送气声，卑职明白。好，去吧。待二人出门之后，林则徐这才坐在案旁展纸研墨。他自知性情急躁，遇事容易发火，为了自我克制，写下两个一尺见方的大字，制怒。写完之后，林则徐吹了吹墨字，贴到了墙上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月华书院是广州城内最大的书院，它的大门是四柱冲天菱形门，门柱上立着敦资石狮，门上的霸王杠和花板有羊雕云龙图案，六角门柱两侧有抱鼓石。进了菱形门是大成门和大成殿，大成门有七架结构的台梁与穿斗， 大成殿的正脊上是有二龙戏珠的琉璃彩陶。这样轩昂的格局足以说明月华书院是官办书院。现在他成了钦差大臣的行员了。为了接待林则徐，广州府把月华书院的生源全部都转到越秀书院和阳城书院去了。林则徐每到一地都要了解天时之寒暖，地理之概貌，山川之扼要，道路之险阻，风俗之厚薄。吃罢了早饭，林则徐坐在书案旁，戴上老花镜，研读起广东军兵分布图来。分布图是一副手卷，宽一尺二，长一丈二，东起乌龙江，西至北仑河口，涵盖了广东全境，所有府州县、山川岛屿、营寨、训堂、炮台、粮仓、草场、庙宇都清清楚楚地标示出来，还有蓝圈标出的110处码头和泊地，每个码头和泊地的水深有简明的文字说明。广东总共有68000驻军，其中水师26000人，共辖外海水师27营，内河水师8营，炮台百座，各种师船、哨船、龙艇、山板、鲁船、乌篷船400余条。但是这么多军队不能聚鸦片于国门之外，那只能说明包庇走私之风已经进入军队的骨髓了。袁德辉进来通报，有个叫梁廷南的囚监。一听梁廷南的名字，林则徐立即抬起头来，请他进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儒生来到了花厅门口，朗声通报，海防局总撰梁廷南拜见钦差大人。音调像高亢的竹笛。林则徐坐在案后打量着眼前人，只见他中等身材，稍细的脖子拖着一颗冬瓜似的大脑袋，脑袋上有一顶棕黑色八瓣象心嵌玉的小帽，穿一件半新半旧的竹布长衫，胸前挂着一根皮绳，绳头拴着一只放大镜。嘿呦，这副打扮可真是千里难寻啊。林则徐说，哦，哈哈，久仰先生大名啊，请进。哎，这梁廷南不进去，站在门槛外面作了一个长揖。昨天下午，粤海关豫官部知会鄙人，说钦差大人有要事咨询，叫鄙人务必于今天上午到钦差行辕拜见。林则徐突然想起梁廷南有名士之称，这自古以来，只要一个人被看作名士，仕途大多黯淡无光。因为名士往往自负清高，不愿意在权贵和高官面前摧眉折腰，要是有事请教他们，还得以礼相待，否则的话，他们会摆出一副虚架子来。林则徐意识到这位梁先生不愿屈尊下跪，遂摆出平等待人之姿态，站起身来，走到门前以示迎接。我一到广州就听说了先生的大名啊，承蒙豫官部荐举，有些事想请教先生，切望梁先生不吝赐教啊。梁廷南这才迈过门槛，林则徐指着一把官椅说了句，先生请坐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梁廷南是如何向林则徐解释有关英国的问题的？林则徐在视察广州城的时候又发现了什么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孟孟，制作人张雅娇。